你表哥是谁呀？ 我表哥是我二叔。 你表哥是你二叔？二叔。 哎，瞧你那傻样儿！ 那你二叔又是谁呀？ 连我二叔都不知道。 谁呀？ 是我三舅。 我说你不懂辈儿啊！啊， 五毛钱俩。 我呀，给你说说这个辈儿吧，你不会问辈儿啊。我给你讲讲，记住了啊，你表哥呀跟你是一辈儿，你三叔呢跟你爸爸是一辈儿。哎，比方说吧，你表哥跟你爸爸叫什么呢？ 表哥。 哎，对，不对， 又叫表哥。 不对， 这不管他管我爸爸叫表哥，我妈管我爸爸都叫表哥。 什么乱套的事，你妈跟你爸爸怎么能叫表哥呢？ 就叫表哥。 不能叫表哥。 就叫表哥。就我不跟你说话，你这人算不过来账。五毛钱俩， 你妈说什么也不能跟你爸爸叫表哥。 就叫表哥。 不，我明白了，他妈呀是他爸爸的表妹，怪不得他不识数。 谁不识数？谁不识数？你才不识数呢。嗯，我们村像我这样的14个，我考的第4。 哎呀，我的妈，后边还10个呢！这像你这样，将来怎么娶媳妇过日子？ 是是。我爸早给我找好了媳妇了。 啊，找好媳妇了？ 明年就结婚。 哎呦，你这样谁跟你呀？ 我表妹。 还是表妹啊？ 他也管我叫表哥。 就别接了。 五毛钱俩。五毛钱俩。 李建华、赵连甲二位表演的一个小品《五毛钱俩》。我相信啊，随着我们教育水平不断的提高，我们的社会不断的向前进步，这样的人间悲剧呢肯定是会越来越少，终有一天啊会彻底从我们的身边消失。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啊再和你一起继续浏览《三字经》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。 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